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毛茸茸的空间站，我是主播凯撒。那可能有人就会问我说，为什么突然想要做 podcast？一来是因为最近蛮无聊的，二来是其实我一直都有这么打算，其实有很多那种事情想做，像是玩吉他、跳舞，虽然我身材实在是不适合跳舞。反正就很多事情要做，那我就想说，趁这个空档，有事没有事情的空档，有点比较闲的空档，想说来试试看做个 podcast。然后这个地方主要有三个东西，那第一个就是会有比较不专业的、非常不专业的心理查询；第二就是非常不专业的电影评或是动画、漫画之类的。然后最后一个呢，就是可能某天、改天会有我朋友们的加入，这样。那其实我跟那两个朋友都有说过我想做，然后其实也是计划蛮久的，然后也是到现在才开始。他们也说要做，只是他们现在还没动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不管。那就来想一下第一集想说什么。说认真的。先来说，我平常虽然我很有一段时间没做了，但是就是我有时候就是会在我的 IG po 文写说大家最近过得好吗？就是作为然后希望他们是可以把心里的话说出来的，有些比较心里的话，然后我可以去做解决。但是我并不是在做解决哦，我没办法解决你心里的事情。我觉得心理的事情啊，或是你现在的困扰呢，是你自己要去突破的，或是自己要去改变的。那我都会附上写说啊，我这个呢，只是我给予我的看法，对事情的看法。但是呢，这并不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。我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你自己去看到这件事情，自己去消化、去理解，然后变成自己的东西，就像任何学习一样吧，我觉得这也是，人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就是要自己解决。我最多只能当一个辅助功用，这样，那就是我给你不同的看法，然后帮助你去推进你，帮助你去走出这个你困扰的时期。那我就来先说说最近我遇到的人所跟我讲的东西好了。那我最近，因为毕竟我的朋友都是18、19、20岁，正值青少年嘛，青少年，随便，有些不是啦。重点是大多数在这个时段呢，大家困扰大多都是爱情嘛。那说到爱情，对我来讲，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好可以回答的事情。毕竟我也母胎单身快20年了，我现在也没有一个伴。只是，我在旁边观察任何情侣啊，或是单恋，我其实是蛮有经验的哦。首先就来说，最近我遇到的两个关于爱情的困扰。那第一个呢，最近有听到的，就是关于单恋的这个事情。单恋这个事情，我非常的理解，因为单恋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。在单恋还没成为情侣之前，你就是一个痛苦的小孩子，就是你是一个没办法走出你自己那个心理的枷锁，你没办法挣脱你心理的枷锁。这个人呢，就跟我讲说，我非常非常喜欢他，我对他非常非常好，我跟他曾经如此暧昧，为什么他跟我说只是朋友而已？首先要理解，我不讲事情，反而要先理解这个女生或者是男生，他们的想法是如何？有可能他们就是个婊子，有可能他们就是暂时他没办法接受身旁有个伴。其实，在身旁有个伴，对有些人来说 算是个累赘哦，因为我有遇过这种人，就觉得说，我希望自己是单身一辈子，还是会有这种人，或是无性恋诸多这种的，那你就要先去了解并去认知有这种人存在。我并不知道这会让这个人比较好受，我并不觉得他会，但是我觉得说认知这个会有比较好的输出方向，就是你会比较好去消化。那还有一件事情，单恋这件事情不是说你付出多多，他就会回馈多少，这跟在社会上做任何善事或帮助任何人是一样的哦。要说狠一点的话，我曾经引用我曾经以前老师的一句话，就是他没有义务去回报你，这就很狠，但是也是个事实。有可能你在路边扶一个老奶奶过马路。他没有义务给你钱，或是跟你说谢谢。世界上就是有这种人，只是说实在，他真的是没有义务去这么做。就像是我曾经单恋过嘛，那我曾经也是对我爱的那个人付出了很多，像是只要他有困难，我就会帮。我希望他去分享事情，或是很多很多事情，我觉得我需要帮忙到他，或是每天跟他说晚安，或是希望。他困扰的时候，我会在他身边。那除此之外的事情，其实我在那段期间也是没有得到任何适定的回报哈。那很多人就说，那这样不痛苦吗？很痛苦啊，因为你会希望你喜欢的人是会回报的，但是重点就是他对没有你对他的那种感情，他就是没有。那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们就要知道说，或许我们所作所为，有时候对那个人来讲是一种压力，因为过多的帮忙，有时候反而会让人害怕嘛，就是过度好心，或是假设说你一直传讯息给他，你觉得你在帮助他，或是你希望说你可以得到什么东西，但有时候对那个来说，因为他没有在这个感情之中，那他就会觉得说，这个人怎么烦啊，奇怪了，然后一直传讯息给我，不知道他冲啊小。我觉得在单恋的状况下，都要设想到这个认知，不要让对方觉得有过大压力，这样可能到最后反而连朋友都当不上哦。其实呢，我认为要怎么解决单恋这件事情呢？其实我不知道，因为有可能对你来说，时间可以淡化。虽然我也很讨厌这句话，只是这对有些人有可能是可能的，或是单单的一句话，或是看到旁人也有曾经的经验，让你看到一些后果，种种契机都有可能。但是我不可能一一说出来，因为经历的也就两个，就是一个时间，一个是他人的一句话。这种状况下呢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不想走到这一步，我不想要听到那些痛苦的话，我不想要因为时间淡掉这感情。我只能跟你说，因为你现在还在单恋当中，所以你一定会有这些想法。但是其实说认真的，有时候我们退一步，变成朋友，很好的朋友也好，都可以，或是让对方都是很放松的状态下，我觉得其实也未尝不好，毕竟在我放下我对前一个喜欢人的想法之后，其实我觉得，偶尔聊聊天，然后各做各的事情，其实是蛮放松的，不用一直去纠结在说，为什么他一直跟别人做事情，然后没有跟我，然后我做那么多事情，他也没有回报我，这种比较偏向一直啃食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哦。那有时候脱离这些想法之后呢，或许会更好。接下来就是第二件事情，大家对爱情困扰，就是在交友软体上会遇到比较缠人的，或是就是要严格来说，这就是你在受到单恋的那一方，会有困扰，就觉得说啊，这个人一直传讯息，或是有点撒娇。希望说他要怎么做，是不是？我在交友软体上，有时候就会遇到一些说“哥哥，我想要你陪我”之类的那种奇怪的话语， 只是有可能我们根本就没有那么熟，然后他就一直传，然后可能我们的一些话语，我们的一些温柔，让他陷入更晕船。对，我们身为被爱的那一方，其实我觉得也该做什么，不是说哦站在那边不动，然后水有时候传一下话，然后他有可能自然就会淡，但有时候，我觉得，世界上人不是那么的好处理啊，因为就是有一个朋友呢，他在交友软体上有认识一些暧昧对象或是准备交往的人，然后呢这个状况就是呢，他认识的人比较黏，他不是这个人想要的对象，正确来讲应该不是这个人非常想要的对象，然后在旁边听就觉得说，既然不是你非常想要的，我觉得当朋友也不错吧。但是当他跟我讲有关于那个人的行为的时候，我并不觉得说跟他讲当朋友是一件非常好的解决方法。简单来讲，这种人就是非常黏的婊子。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就是简单来讲，这种人就是他们不懂得看脸色或是看语气，他们只认为说，如果你不跟我在一起，你就是个渣男或是渣女，一切一切诸事之类的。那我认为在这种状况下其实是要极力去拒绝他的哦。我知道这样很坏，就是像我在现实中也是个偏向比较温柔的人哦，因为我也不太不喜欢拒绝别人，可能要我帮忙我一定会帮忙，可能要我做什么我一定会做什么。那这种状况下其实我觉得爱情这个方面你就要狠心去拒绝哦，不是说可以忍气吞声这样子，因为有时候这些行为非常的夸张，就会影响到你当下当天的情绪，会让你觉得很要压力的时候，那你就是要勇敢的跟那个人讲，或是用委婉的方式去带过，然后慢慢淡化他对你的感情。如果不那么做，他有时候或是说他会渐渐的认为你其实也没有讨厌他，只是有可能还有一点点喜欢。那这种状况下反而会造成双方的 不好哦，因为对于单恋的那一方，他就是一直纠结在这个状况，就是为什么你不继续跟我在一起或更进一步，然后就会吵吵闹闹吵吵闹闹。那对于被爱的那一方呢，他就会觉得有压力或是让自己陷入困难。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呢，要让他知道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喜欢他，要讲事实，这世上爱情就是这样啊，就是 you don't really met your perfect guy or perfect girl， 有时候你就是找什么几百个可能你再找一个，或几千个你找一个，只是这个人就不是啊。而且有些事情不是说这个人真的就不是，然后你偏偏要觉得他是，那这个状况你想想你们的未来，你们觉得这真的好吗？因为我知道当你喜欢一个人或单恋一个人，你一定会想说，哦，我跟他未来多好，可能想要跟他养一只黑柴，我想要跟他养100只猫，或是我想要以后什么跟他一起看电影，一起跟他看书，然后工作很棒啊，然后为他出事，一定会有这种对未来的想法。 But 当你在这个暧昧的状况下，当你在已经在给予别人压力的状况下，这些未来就已经破灭了，好吧，它不会成真的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你所想象的这件事情都不会是真的，而且你们不会有任何未来。当你在还没交往的时候就已经在给别人压力了，然后对自己也是非常的痛苦，那就是你该收手的时候了。这件事情呢，你就不要再继续下去了。那这是给单恋说的嘛？那被爱者呢？被爱者，你就应该狠下心来，应该跟他讲说，我觉得这样子不行，然后跟他理性的沟通。如果他不能理性沟通， Who cares？他就是一个啊，假设你们原本是朋友好了，你们可能这样比较尴尬一点。只是如果他是一个你在交友软体上根本就可能还没见面的陌生人，Who cares？你可以不用理他，他在你的身上呢可能不会起任何一点波澜。我知道后来好像我这一段好像很凶，只是我说的是很认真的，就是我觉得这一切。你不需要把这个人看得太重，因为有可能，如果你这样继续下去，你反而会继续勉强自己去接受这个压力，那这样对你的生活并没有多好。那你就 move on，就是等下一个人啊，对吧？很多爱情就是你不可能等到一个非常完美的爱情，你看他这个人哦，非常。假设不看外表好了，我知道很多人看外表，只是假设你只看个性，你觉得个性跟我很合，我觉得未来可以生活，但是有时候你们没办法在一起，就是没办法在一起啊。我很喜欢一部叫做《La La Land》，叫《越来越爱你》吗？我不知道它的中文是什么，应该是。那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们所讲述的，就是说爱情永远不会。应该不是永远，应该说你所想象中的爱情不会是如此有好结果的。有可能你在追求一个东西的同时，你就把它追求爱情；你在追求爱情的时候，就得放弃一些东西。你在爱情呢，跟其他事情是要做取舍的。你不会突然有一个一切超好的完美情人。我最讨厌的就是很多人说我相信一见钟情。Please no，我觉得一见钟情真的没有这件事情，因为一见钟情就是在看外貌，你就觉得说他是个 perfect body，你就觉得说他非常棒，那你又不知道他的个性，你怎么可以觉得说你真的爱他呢？我知道可能是我还没遇到，只是我没有遇过有人一见钟情，那是现在还好好的，我现在没有遇过，我大不了遇到渣男，然后每2个月换一次女友，或是我曾经听过。学妹一个学期有50个男友，我觉得这样蛮厉害的啦。只是她也没有长多好看。好啦，说这不是重点。反正我觉得有时候要让那个人去理解这些事情，也要让自己去理解自己。有时候应该下一点马威，这样讲好像不太对，就是需要狠一点啦，坏一点。当一次坏人也并非不是坏事。好，那。这两件事情讲完，说认真的，这些都纯粹就是我对爱情的想法。就是其实这一路，我也是曾经那个很粘人的人。说认真的，我是个占有欲非常高的人。经历过某些期间之后，或是那个人给我提点的一些东西，我觉得我学到非常多。我现在谢谢那个我曾经喜欢的那个人。我学到非常多东西，虽然也是自己学到的，也不是他教我的，只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被拒绝这件事情也不是个大不了的坏事。有时候在被拒绝这件事情啊，反而可以学到更多，就跟成功跟失败一样，失败有可能就是经验，对吧？好了，那今天的话题就差不多是如此。我知道。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听爱情的东西，可能，不然我下期开始讲巨人，哈哈哈，就是我本来，其实就看大家希望我讲什么吧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回我欸，因为我做这个，我本来就不是个很有朋友、很多朋友的人，然后想要做这个，就是好像也不一定会有人听，因为我也曾经做过游戏实况，没有半个人朋友看，可能是我当时设备处理错误啦。也有一些事情这样，那，可能下次讲一些比较窄的东西吧。这次讲的东西蛮深入的，反正都是比较偏向我主观的东西，然后我有一些比较骂人的东西啦，对啊，不然下次来讨论《鬼灭之刃》。I'm fine，我是鬼灭粉，我非常的鬼灭粉，只是我现在不是，好吗？那就是希望大家我讨论什么，那我就尝试去讲出来哦。其实我觉得录 podcast 蛮难的，说认真的，因为我刚暂停，然后剪辑了很多次，因为有时候会忘词，然后就是我等一下要干嘛，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，然后就是断断续续，我不知道你们可能听不听得出来，只是有这些时候，你看我又断了啦，靠，反正 希望你们今天听得开心，然后希望之后呢，因你们透过 podcast 就认识我，然后喜欢上我，我并不确定有人会因为 podcast 喜欢上我，但是呢，如果你喜欢，你是个视觉动物，喜欢电影、动漫或漫画之类的，然后你也喜欢听音乐，特别是泰勒斯的音乐，欢迎来跟我讲。然后可能近期呢也会录个 podcast，讲一些关于我的兴趣啊，或是这些比较轻松的东西啊。我今天讲的比较深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要讲爱情。反正呢，今天就这样啦。那欢迎登出毛茸茸的。哎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叫毛茸茸的吗？因为毛茸茸的空间站，其实我本来就想要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空间站，结果就是我就查凯撒有什么其他意思。因为凯撒是国王的嘛，之前讲国王空间站好像有点居高临下的感觉，然后去查凯撒，其实还有毛茸的意思，反正就我觉得蛮有趣，我就把它当做我叫毛茸茸空间站。好，那今天呢就请各位旅客，好重哦，各位旅客离开空间站喽，登出喽，拜拜。